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实呢个风格呢一路就石破天惊咁啦，咁就一路蔓延开去啦，就喺巴黎就起咗好多呢啲中世纪嘅教堂，喺西班牙同喺巴黎都有。呢个喺巴黎嘅另一，喺法国另一个地方啦，巴黎郊区以外一个叫 Chart 嘅地方啦。咁就我自己就好鍾意呢个教堂，好鍾意呢个教堂嘅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如果揸车去沿途一路去嘅时候呢 Chart 呢个城呢係好扁嘅，好矮嘅啲屋。然之後你係要經過一個大嘅平原，一個草原咁向住佢去。哇！你去嘅時候離遠好遠，你已經望到呢個大教堂，直情好似一個太空船咁降落咗喺度。 特別高咗出嚟嘅。 係啦， 係 啦。嗰個 West Front 嗰邊嗰兩支我哋叫 Spire 啦，嗰兩支尖塔咧，就好遠都望到嘅。咁所以你一路揸車入城嘅時候咧，就一路向住佢去咧，嗰個感覺 一定唔會迷失嘅。 咁所以你諗下幾百年前嗰啲人撳荷包遠道而嚟咧，點都要喺度住翻一頭半個月啦，係嘛？啲自由行 啊，冇錯啦。 我哋睇下一張。嗱，呢個就係佢嘅正面啦，嗰個 West Front 嗰邊啦。咁啊，兩個塔，點解會兩個塔唔同樣呢？就呢個其實你睇古典建築咧，即係中世紀建築經常會見到嘅，就係其實呢啲係一起差唔多起成100幾年，咁啊起下個即使可能都死咗。咁接手嗰個咧又啊自己加添啲佢自己嘅元素啦，又或者係起下第二啲。 真係喎，其實頭先嗰個巴黎聖母院。嚇、啊，嗰、那個 West Front 係嘛？係左右一樣㗎係嘛？ 嗰、那個就好對稱。 係啦，嗰、那個就好對稱㗎。係 啦，嗰、那個就保存得好好。 係啦，但係而家呢啲咧就係左右唔對稱。係啦、啊，我以為佢專登 嘅 啫喎。 其實咧，如果有機會大家去呢、這、一個英國嘅肯特伯里啊 ，Canterbury 啊， 嚇， 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中世紀嘅哥德式建築啊。 嗯。 佢個教堂行行下行到一半嘅時候，個風格會突然之間改咗嘅。 哦。 點解會突然之間改咗？ 轉咗阿基踢。 唔係 吓，唔係， 因為嗰陣時亨利五世打到去法國， 哦， 打到去法國呢就攻佔咗法國，打到入巴黎就將自己封咗做 King of France。 哦， 咁然之後呢就喺法國就拎咗好多法國嘅建築師返咗英國， 哦， 咁我幫佢起嗰座，所以佢起下呢就本來前半句係英式，起到後半句就變咗法式。 嘩，咁都得， 係啦， 嘩，真係好有趣喎，真係。 咁我哋繼續睇下一張。 嗱呢、這個啦， 呢、這個咧又有段古喎、 哦。 咁頭先我咪提過嗰、那個Robert Mark 呢個人。 係啦，就係、是、嗰個 elastic 嗰、那個係啦 ，photo elastic。 咁佢又走去，即係佢做咗好多呢啲教堂，其中一個又係 Sharp 啦，咁研究啦。咁點解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個 Flying Buttress 好似騎駁馬咁？ 係啊，好得意啊，嗬。 係啦，咁咧咁佢啊 check 完之後咧，今次就同上次聖母院有少少唔同。聖母院呢佢就發覺嗰個 Flying Buttress 嗰個扶壁呢係好似冇乜用喎，咁點解會咁。今次呢佢計完出嚟呢就發覺以為成條嘢都紅當當喎，係好嗰個 stress 好 犀利，係食力，而且呢不單止食力就唔夠力添㗎喎。 唔夠力 點解會頂得順㗎呢咁。咁跟住佢嘅推算呢就係、是、喂咁你如果咁樣嘅話呢你個角落頭嗰嚿石即係最角落頭嗰嚿石呢係好脆弱好薄弱㗎喎、隨時會冧㗎喎。咁佢特登返去呢個教堂嗰度問嗰啲人。咁嗰啲人呢咁打掃嗰啲阿姐呢唔係阿姐呢嗰啲唔知叫神職人員啦sorry。打掃嗰啲神職人員呢就唔知喎、我哋都唔知喎、不過呢我哋祖先有條規矩邊度邊度嗰嚿石呢每20年呢我哋就要換一次㗎啦。 哇 但係我哋一路都唔知點解㗎咁。原來嗰陣時嘅人呢已經知道佢結構上呢係有不完美嘅地方。 係。 就叫嗰啲人總之你每20年呢嚿石你就換咗佢啦咁。 哇犀利喎真係。如果唔係呢可能就會即係頂唔順㗎啦。 crack 咗啦。 犀利犀利。 咁呢個係另一個教 堂。這個真係犀利喇挑花挑到。 呢、這個挑花已經挑到已經係登峰造極啦呢個已經挑到已經係好似頸鏈咁嘅。 係啦。咁你睇嗰度門係咪嗰幾道門就頭先講㗎啦。 係呀。 好深嘅佢一層一層套一層咁樣嘅嗰道門喎。 係啦。呢、這個就係 RAM。RAM 呢都係響法國嘅一個地方啦。咁呢就又係一個好大嘅哥德式建築啦。 Ram 嗰、那個嗰、那個扶壁咧又係好靚嘅，我哋睇睇下一張。 係。 嗱、啊、呢、這個 Ram 個扶壁咧係好似騎駁馬，頭先嗰個騎駁馬咁啦，今次這個呢個咧就 double decker， 佢雙層巴士咁嘅兩層嘅咁、啊 嗯。撐住。 係啦，不單止撐住個扶嗰、那個扶壁去到尾咧，仲一支支尖。即係支支尖嘅 spire， 有個尖釘咁樣。 係啦係啦。 咁嗰個 Robert Mark 又走去研究啦。咁我話點解今次又有啲咩發現咧？咁又係一樣。 嗯。 佢又係計完條數之後，發覺咦呢、這個扶壁都係弱弱地喎，都係頂唔順喎。 嗯嗯。 但係咧，佢就睇到原來呢個尖頂咧，唔單止係美化個作用，佢係喺嗰個位咧加多嚿石壓一壓住佢，咁就啱啱好啦。嗯 哇！ 咁原來佢呢啲尖頂咧，全部咧要嚟壓住嗰個扶壁，等佢喺嗰個位咧有啲重嘅重心去頂住嗰、那個嗰、那個設計。 哇！即係好似個 pivot 咁樣，好似個 pivot 咁， 即係好似一嚿指針咁樣喺嗰度咧，指針震住佢， 震住佢咁樣嘅。 你睇翻 Star Wars 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嗰啲佢而家供電嗰啲喺新嗰幾出啊，好參考好多啲 Gothic 嘅。 哦，係啦，就是、仿呢個哥德式嘅建築嘅風格啦，係嘛？ 咁我哋哥德式嘅建築咧，其實去到呢一度咧，已經係一個即係登峰造極嘅階段啦。咁、即係可以 話求變嘅咯噃。 係啦， 咁、其實咧去到呢度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基因突變。嗱、我頭先不停強調，其實今集想講嘅咧就係、是、當工藝或者科技嘅水平有改變咧，咁就會引發到建築都會有一個風格上改變啦。咁但係去到哥德式嘅時候，其實呢個水平已經係高到不得了啦。咁、仲有啲乜嘢嘅工藝水平會比佢更高咧？咁就有一個突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文藝復興時期。而呢個文藝復興時期咧就唔係工藝上嘅突變，而係人類對美術嗰個睇法嘅一個、一個改變。頭先我哋都提過，在此之前咧都係一啲神權嘅社會嚟，即係話咧個教堂啊話曬事，嗰、那個宗教咧就大曬嘅。咁但係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人話。咦唔係喎，我哋生存喺呢個世上，唔係應該我哋關顧我哋自己多啲咩？ 唔係淨係話住歌頌神，咩都歌頌神咁。 即係我哋唔係生存喺呢個世上，唔係為咗我死後上天堂啊嘛。即係我係為我現世現世喺呢個世上我哋做嘅嘢啊嘛。 係。 咁所以咧就嗰、那個時代嘅人就忽然之間爆咗出嚟，就係話：咦，我哋對呢個世界咩叫靚，咩叫好，咩叫善，呢啲嘅概念咧，唔再係聖經裏面講嗰啲你死後去到天堂嗰啲，而係我呢一刻我就要知，我要見得到， 即追求享受嘅元素多咗。 於是乎咧，就有少少翻翻去之前古羅馬，就係、用對眼去睇咩叫靚。咁於是佢哋喺古羅馬嘅建築嗰度咧，就揾靈感，就係、是、之前嗰集Elfin 都講過啦，咩係 golden proportion 黃金比例，黃金比例 順眼， 係啦，開始有人去睇咩叫順眼，咩叫黃金比例，咩叫做 visual harmony， 即係你個視覺上嘅完美係乜嘢嘢咧？咁其實文藝復興咧係唔係淨係建築嘅？佢有 繪畫雕塑咯， 繪畫啊、雕塑啊、 音樂啦。 咁啊、Michelangelo 做嗰個大衛像， 係啦， 就被譽為最完美嘅男人啦。佢完美到佢個地步係當預埋你係喺個底度望上去，所以個頭咧特登整大咗少少嘅比例咁即係 犀利， 去到咁極端。咁啊，維納斯女神又係最完美嘅女神像啦，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完美，咩叫完美？大家都喺度追求完美，呢、這個就係、 呢個文藝復興 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嘅一個好重大嘅一個， 係即係同埋突出人呢個因素咯， 冇錯，係 嘛？即係以前咧人咧就好渺小嘅，係嘛？當然以前啲更加係平面添啦，又冇透視法啦，係嘛？咁啊，全部咧都係為咗歌頌呢個上帝或者係升天堂嗰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唔係啦，係好似頭先 Freddie 咁講或者 Evan 咁講，我哋而家喺現世嚇、我哋就要體現即係我哋嗰個嘅價值啊，我哋嗰個尊嚴啊，係嘛？係同埋嗰個美感啊咁樣樣， 冇錯。 頭先阿財哥你提一點咧，講好好就係、是、透視法。 嗯， 透視法亦都係喺呢個時候發明出嚟，就係、是、文藝復興嘅時候呢、這個將呢個透視法。 再文藝復興之前呢，你如果睇嗰啲 嗰 啲 Romanes 㗎、啊、或者哥德嗰啲人呢，就扁口扁面啊，全部都咁樣嘅扁晒嘅咁，就嗰個空間感呢係扭曲晒嘅，咁但係文藝復興呢就開始有個透視法，就發明咗出嚟啦。 就我哋而家嗰啲即係比較少嘅有立體感啦，係咪有深度啦。 在畫度會睇得好多啦，同埋喺建築其實都反映咗好多，即係佢會喺建築設計嗰度都會夾雜咗你透視嘅時候會睇到啲乜嘢啊？ 係， 咁我哋不如睇睇頭先嗱，呢一個咧就係哥德式建築嗰個教堂，頭先睇到呢、這個 RAM 裏面個空間啦，睇、到咧已經係哇好光猛。基本上咧冇牆咁滯 嘅，係啊， 全部都係窗同埋柱，就而你見到嗰個彩色，我哋叫 rose window 啦、中間個圓淋淋七彩嗰、那個，同、埋你都見到曬嗰啲尖頂啊，同埋個天花咁，咁我哋睇下啫。 好，呢、這個佛羅倫斯啊， 呢、這個就係佛羅倫斯啦。 嗱、 當然喺呢個文藝復興嘅時期有好多。 Santa Maria。 好多唔同嘅百花齊放嘅嘢啦， 係 就喺建築嗰度嘅起點咧，我哋就以呢一座建築為文藝復興嘅建築嘅起點， 起點 係啦，呢、這個咧就係喺佛羅倫斯市中心一個叫 Santa Maria di Fiore，Fiore 即係花咁解啦 ，flower 啦、，flower of 聖馬利啊，我都唔知點解花。 我哋又叫佢做 Cathedral di Florence 嘅，即係 Florence 嘅最大教堂嘅意思啦。 咁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點解用呢個做起點咧？就最主要就係你見到呢個大嘅洞，呢、這個橙色呢個洞。 係 嗱，我哋今年睇咧覺得冇乜嘢啊，一個洞咁啫咁。但係你要諗下呢一個建築物咧，係應該係 14世紀， 15世紀， 十五世紀，1440幾年 咁、起嘅。嗰、那個時候起呢嚿嘢出嚟，即係嗰啲人咧，係嗰種驚訝咧，係等於我哋今天見到 IFC 咁嘅比例㗎啦。係 咯，佢係好高喎， 係好巨型 㗎喎， 係好誇張，同埋個跨度係好大。而呢個跨度大咧，係已經係集合咗佢再之前嘅哥德式建築嘅工程上嘅一啲精華啦。咁而佢又同哥德式建築唔同喎。因為咧，其實佢又開始融入人嘅 harmony 喺裏邊嘅。你見到佢啲窗開始又唔係尖噶咯，變翻圓。 哦，圓形 係、而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比例。成件嘢個比例。佢唔係淨係個頂有一個拱，而係佢側跟仲有啲細嘅一啲拱形襯托佢，慢慢咁樣 build up 呢件嘢上嚟。嗱，哥德式建築咧就大家追求高，有咁高得咁高，佢唔係追求個比例，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佢除咗高之外咧，佢其實係花碌碌嘅，即係頭先見到後面嗰啲 fine budgets 啊 ，fine budgets 啊，係花碌碌嘅，咁但係咧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咧，佢就唔係追求呢個高。而係追求呢個比例，即係咧你係42寸美腿啊，咁啊加埋啲啊呢個三維比例啊，咁先叫靚，即係唔係大啊叫靚，咁呢個就係文藝復興時期。 喺文藝復興時期咧，呢座教堂啦嚇，有一個好不得不提嘅一個建築師就係 Brunelleschi 啦， Brunelleschi 係非常建築師就係 Brunelleschi， 非常非常緊要嘅一個建築師，係佢係即係差唔多係神嚟嘅當時嚇，即係可以同米高安哲羅嗰啲係平起平，即係一樣咁嘅 level 嘅建築師嚇，咁同埋咧當時。我哋有個 term 叫 Renaissance Man 啦、，Renaissance Man 點解咧？就好似 Michelangelo 咁樣，佢又係建築師，又係畫家， 係啦， 又係雕刻，哇，乜都齊嘅。咁嗰陣時咧，好似冇，反而冇 architect 呢個 term， 好似即係反而 architect 係一個 master builder， 係啊，即係一個 大判， 係大判 個大判， 即係你揾得你去做呢個教堂嘅設計咧，你真係要落手落腳做埋一份嘅。即係你好似米高安哲羅， 即係唔係淨係 on paper 啦？ 唔係 on paper， 即係你好似米高安哲羅，你就喺呢個Vatican 佢啲壁畫佢畫㗎喎，咁佢要真係落手落腳去做埋，真係實現件事嘅。 西斯廷教堂嗰度啦。 係啦。 壁畫係你頭先講呢個 point 講得好好，壁畫係一個好主要嘅呢個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嘅一個元素嚟。 嗯嗯嗯。 在此之前你睇到喺哥德式建築呢都冇乜壁畫。 係 即係佢好清好朴素佢好素嘢嘅。咁但係壁畫呢就真係去到。十五世紀的時候呢就嘩仲要佢畫嘅壁畫呢係畫到有嗰種透視立體感呢令到你個天花好似突然間冇咗咁㗎喎。 係呀係呀 係好似你好似望咗上去個天見到白雲啊。見到啲天使好似飄緊落嚟咁。咁呢樣嘢就真係好典型嘅文藝復興時期。 冰封熱血再次流動四百年恩怨情仇交織出急凍奇俠新一章。甄子丹、任达华以亿元巨制打造现代武侠巨著 3D 冰封侠重生之门今日奇侠 3D 复活 一年一度今次又推出这个人民超市的这个大主超级豪华种 松露包心果精种花雕醉鸡种这个叫玫瑰枣蓉种 那就是原一套就是这样三只咁呢就原價268蚊我哋就限量版嘅啫就係500套嘅啫。而家訂呢就買個總券呢送埋俾你228蚊。咁呢就一個盒裝住唔係一個凍袋裝住保溫凍袋。咁就送俾人就好好啦咁樣228蚊拎返屋企又好好 即係蒸咗㗎啦。 係 蒸咗。 蒸咗。你返去整返熱。 再整返熱就得啦。 一个 free 的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